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着在生命完结之前，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，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进入倒数的阶段，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些心机啊，听一下一些不同类型的故事。最重要就是 like, share, 订阅、追踪、课金，课金给我们所有的同事，让他们可以得到你们的鼓励和支持，今天可以继续做下去，赢到0-0个巴打台，可以继续咁走远啊，走远啲啦吓。如果唔系真系好快就，虽然咧我哋好多节目嘅 view 麻麻地，咁但系咧我相信始终大家都会有一啲听众嘅啊。其实而家最差就系黄昏流星群，但都坚持啦。今日咧嗰个间谍。因为这个故事只能在日本才能够讲，所以就将个时空地点切回日本。我们的主人翁依然是修哥。修哥今天他同学会好开心，一班老同学，其实很多年都没见了。修哥今年已经是62岁了。大家聊开很开心，喝到两杯的时候，他两个老同学他说，人一世人，你有没有一见钟情的事过？大家在这里笑，但是修哥很认真。有蛤？一见钟情、啊、你跟你太太？不是。他说4年前我去新社出差，那时候下雪，我坐着的士，刚刚经过条桥，在桥的旁边我见到一个女人，个女人企喺度，大概30岁到，好靓，好靓。我一世人就喺嗰刹那里边，我就中意咗佢。唔知仲有冇机会见到佢咧？你新社见到佢啊？不如我哋去行下咯，行点行啊？同你尝试下搵下佢啊嘛。4年，我谂佢应该仲喺新社嘅，不如我哋试下咯，横掂。3个都退咗休。几时开始？首歌犹豫紧，但佢两个系咁鼓励，好得起心肝，翻去同老婆仔女讲咗呢个旅行，咁啊3个谋利，咁啊出资坐呢个火车，好快脆去到新社。去到新社嘅时候，当然第一个再翻嗰条桥，仰望会唔会再撞到佢？出资嗰日，3个傻佬。由下午的3点钟等到6点钟，过了落班时间，依然见不到这位一见钟情的女人。两个话不如咁啦，就近搵嘢食好吗？都冇办法啦，既然等唔到，都要依把个肚噶。收哥大声嗌，佢话其实你哋嚟呢度系玩啊、食啊、各样嘅啫，其实你哋系啊，唔系边有借口啊？哦。卒之入咗间食店，入到食店嘅时候，3个大呼小叫咁叫咗啲好多当地特色嘅小菜。 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马修哥望到墙上高有幅相大合照，他望到这个大合照里面其中有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女神，他嗱嗱声嗌了他两个同伴走来望，哇真是相当靓，是啊是啊真是相当靓啊，哇讲起都开心，你听到没笑到嗱嗱声走去问，因为你摆得个大合照在饭馆那里没理由饭馆不识他，话俾你听系啊，佢哋成日嚟呢度噶，呢队系一个棒球队，而呢个女士系嘅经理人，佢叫静子，好近啫嘛，喺隔篱咧开咗间小酒馆，你都可以一阵食完饭过去望下佢噶。收过开心，佢估唔到佢一见钟情嘅女人，竟然咁快就揾得到。三个嗰阵时间，嗱嗱声食完，一入门口。果然三个都是美女，这间小酒馆里面有三个很漂亮的女人各自埋位，大家都62岁，但是见到美女色心全部都起晒，谈得很开心，尤其修哥表明了来意，就跟他的女神静子说，其实我这次新社旅行就是无非为了你。蛤？是啊，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见面，我4年之前已经见过你了，那阵时你在桥边，我的士过的时候，我望住你到现在的印象念念不忘。静子是这样在笑，30多岁细我30年，但是瘦过一天都兴奋当中，也都不介意年龄的差距，出自喝到咁上下嘅时候，不如咁啦，我哋附近呢两公里係呀，而家落緊雪，行下都好啊，两公里有间亚利朗，亚利朗即係韩国，係呀，食韩国菜，今晚去嗰度食宵夜好唔好，大家熱烈咁点头，咁落大雪点呀，我哋呢条三条路都可以去到嘅，我哋分三个方向，咁呢总唔知两个钟头后喺个见到冇，嘩一啤啤男男女女梗係开心啦，虽然大家都年纪大各有嘅梦想，拖住手三个人分开三边出发，好紧张收歌，静止挨咗佢度，两个一路行行咗大概10分钟到，见到一间爱情旅店，静子既然我哋心目中的女神有时间，我哋入去好吗，受过一啲抗拒嘅能力都冇，卒之入咗酒店，过咗冇几耐两个出返嚟，静子抱得个收过更加热烈，收过就话我真係冇諗过再找到你，一找到你你就跟我来这些地方。静子说其实我本身就喜欢你这类型的人，但是呢如果见到他们不要说，为什么好怕人家照完唱照完松照完弹这样，他说是啊，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不要说，留返我哋之间嘅秘密好唔好啊，出之两个去到亚利朗，竟然係最早到嗰、那个。嘩最早到。佢两个坐低，跟住见到个两个朋友拖住手陆续咁嚟。大家相视而笑，当然啦唔讲都应该知道各自有下文。飲包食醉之后就大家倾开自己做乜嘢嘅。原来他们三个本身都是属于核电厂里面做事的，修哥未退休之前是一个工程师，核电厂的工程师，另外那两位亦都是从事核电的研发的，那就知第二朝早修哥离开了，静子留了个 WhatsApp， 他说有什么我跟你再联络啦，希望能够再见到你，这句说话令到修哥 过后的生命好像重新燃点了咁，好快回到东京。他见到他太太好像一啲都提不起兴趣，连讲多句都好像不知怎样咁，因为觉得他人生最爱的女人跟他分开了。是他太太在那里暗暗沉沉，喂，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孫現在等於做手術，你知道他這個病的了、哦、現在我們的積蓄還有100多萬，我想拿出來給一個女兒看看可不可以醫好到個孫、啊、我收個很無奈的，其實我的退休金都使得七七八八，為了這個孫不要緊要啊，看看我有沒有辦法再找一份工作。62歲人應該都有人請的，話曬讀這麼多書。講完之後，收個太太翻入房，第二日佢攞曬佢積蓄出嚟，俾咗個女。咁巧今日電話響，係啊，電話響，原來就係靜子，方唔方便啊？我而家嚟咗東京啊，咁快脆又嚟東京，哇！收哥心情好雀躍，好開心，約出嚟兩個食個餐飯，打得火熱。收哥話：我呢一世人可能就係等呢個女人出現。靜子同佢講，佢話：我要翻韓國嘅，我唔係日本人嚟。你唔係日本人，我哋三個都唔係日本人，不過嚟咗日本揾食做事。我打算回韓國，我韓國有個朋友呢想再請人，幾多幾多錢，我上次聽你講呢你做核電廠嘅，喂有冇興趣呀、啊、而家韓國大力發展核電廠，如果係嘅時候可能喺嗰邊再就業都好喎、啊。阿森哥好興奮，你會唔會去嘅？會，如果你去嘅我陪下你，陪住你好嗎？首歌嗱嗱聲回到家，他太太跟他讲，他说呢我刚刚去登记去见工，想着超级市场那里呢做些散工帮补下。收哥说不用啦，听日可能有个好消息啊，咁呢就有笔订金，我去韩国做嘢，咁呢一做签3年约，会收咗一笔钱嘅，到时留低俾你，咁應該夠生活㗎喇。係咪㗎？係呢，使咪簽合同呀？要嘅要嘅，卒之未去韓國出發之前，佢收到一大筆錢，就係佢嘅契約金。佢拎咗返屋企，佢太太相當高興，解決咗好多問題。跟住收哥同靜子就坐上飛機向韓國出發。在他出发同时的时候，他两个老朋友啱啱在新社见面。其中一个跟另外一个讲，你知不知道那间酒馆那三个女人可能是北韩间谍来的。吓？喂，不是看电影喎、啊。是啊，你那晚应该跟个女仔去了开房。我都是。之后呢他成日打电话给我，说在韩国呢可以介绍份工给我。是关于做核电的，所以我留心了看到，有一次我再跟他一起的时候，我偷看他手机，我发觉他们呢南韩南朝鲜这样叫，他说只有北朝鲜的人才会南朝鲜的，正常人会讲韩国，我们就讲韩国，不是吧？那是的，那些信息里面呢还讲话会请我同埋请你同埋收哥三个会过去韩国嘅。你有冇接受呢个邀请？有啊，不过哎諗住60多岁唔去囉。係咪呀，要风流快活喺日本唔好咩？我都係咁諗，我拒绝咗，但我跟踪过佢，佢真係同啲朝鲜人喺埋一齐。咁点呀，嗱嗱声打我俾收哥。但係收哥个电话已经唔通了。 我哋 WhatsApp 佢，落到去首尔，静止带咗佢浸温泉。佢话仲有三日时间，我想同你好开心咁嗰啲二人世界。三个阿修哥同阿静止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呢三日好似回复翻好年轻嘅时候，但系佢收到段 WhatsApp， 呢段 WhatsApp 就系佢朋友发俾佢嘅，亦都讲咗：喂，你系咪北韩间谍啊？如果佢咧叫你离开首尔咧，向北边行咧，好容易会老咗你去，你要小心啲。佢望住条 WhatsApp， 佢直头唔理。果然离开温泉酒店嘅时候，佢话我哋要去首尔北边30公里个地方，上咗的士。修哥就问咗句：你会唔会同我去噶？会，有你去嘅地方，我边度都去。修哥好肯定咁回答。静止望住修哥，再望一望个司机，去仁川机场。点解嘅？你听我讲，你去仁川机场，我哋会唔会再见面噶？会，喺新社见。去到仁川机场，我静止揽住修哥。头先我听到你讲一句说话，去边只要我去，你都去。其实我心满意足噶啦，我真系爱上咗你，你系我30几岁人唯一爱上嘅男人。你翻去东京，我再联络你啦。首歌坐上飞机，翻到东京，再听唔到静止嘅消息。今日佢太太捉住佢，同佢讲，佢话个孙手术成功，应该健康啦。哎，又过一关啦，老公。首歌依然冇离心机，冇离精神，坐喺度，好似一下子老咗差唔多20年。佢心里面觉得静止唔会再见到佢噶啦。喺佢咁嘅谂法嘅时候，喺北韩一笪地方，静止跪咗喺度，有个枪手喺隔篱，砰！故事完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